ChinesePod.com 想喝什么？ 我先看一下菜单。你呢？ 我喝咖啡。 我也是。什么？80块一杯？这么贵？ 废话，这是5星级酒店。